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宿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光也走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酒后，你常常也真会喝。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非常非常扎心的一首歌，李荣浩的《年少有为》。对于成长中呢，我们曾经的失败、失恋、不如意、不称心，总会归结为各种外来因素，比如说天时、地利、人和等等。而这首歌呢，告诉我们曾经的种种失败，可能就是因为你自己不够年少有为而已。就在普通话音乐市场吸纳更多的潮流元素的同时呢，粤语歌坛的走向呢，却是一条不同的路线。音乐人们在传统情歌的路线上深耕发展。比如说下面这首歌呢，首周进榜排名第四，陈柏宇的《认真如初》，无论是冯家俊的旋律，还是陈永谦的歌词，都是在词曲方面精耕细作，达到好听感人的目的。而陈柏宇的演唱呢，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的录音，只为了找到一个更好的音色和状态来演绎。好，我们来听本周第四名，来自于陈柏宇的这首《认真如初》。 正当只有海，我走着你跟来，这一双背影就这么风雨不改。游历过喜与哀，学会放胆宣扬我的爱，这么爱交给我来公开。留一只给你承诺，认真与你活一世。从相爱到相处，无疑是一个哲学命题。手牵手跨过白雪，春风吹花蕊，重塑着最初的一切。 上山，有些影，有些难，却风光美好，像你的亲切不假。明日再赶上班，在你耳边抒怀关不关，笑一笑，于苦与甜之间，留一辈子给你承诺，认真与你活一世，从相爱到相处，无疑是一个哲学命题。手牵手跨过白雪，春风吹花蕊，寻个树荫相属相栖，如大地静了，总有依归。留一辈子给你承诺，认真与你学一世，从争拗到拥抱，人慈若可不懂我便失礼。这种爱择地有声，我但愿无愧。想到最初动情之一辈子给你承诺，认真与你活一世，从初见到终老，原来是一个美学命题。手牵手跨过白雪，春风吹花蕊，寻个树荫相属相栖，如步伐断了，心中有依归。留一辈子给你，为求认真到老为安慰。从很远到很近，缘分令身边的你美丽而矜贵。分若择地有声，我但愿无愧，不会放低，不将你放低。跟我一世，伤口包好纱布，带爱代替愤怒，言语的冷枪天天都听到，仿佛子弹飞舞，没有令我却步，谁缠住我喜欢当任原告，诱惑背叛责骂，重伤悲害放话欺骗，盗取我用信念强大的影子。 My shirt hurt. Step after step, I was moving on. 喧哗之中祷告，让爱为我带路。人性的缺点可清楚看到。 Searching for the sunlight. Searching for the hope. 谁能伴我星光之后？ Ain't nobody there.Blame it on the rain, it's dropping. Blame it on the trees blocking. Blame it on the others judging me, but never ever did I blame myself. 冰若冷到冷漠，固执捧去叫我去，危自卑我用信念强大的影子。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944期全球榜的最大升幅火箭歌，上周第十，本周跻身到三甲啊，排名季军，来自于郑秀文和王嘉尔所合唱的这首《Cruel and Me》。最近呢几期榜单亚军似乎呢都是一个很稳妥的位置，比如说之前李荣浩的《年少有为》多周稳坐亚军，而上周夺冠之后呢，本周就滑落到了第六名，而本周榜单当中呢，华晨宇的《寒鸦少年》也是继续稳坐在第二名。 像依稀。 想听你讲，团聚那圣境，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 仍是翠绿地，常做破坏的，来自偶尔响的， 无限笑容的，平静友善的， 天生形状怪异的，全部也是真的，多么好看，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些新的照片，听一听讲一讲，从而污蔑，不想你世界怎么变迁，成熟了面孔，游行更健康，轮住弹下娃娃，松不了绑，还是爱幻想。前方同在岁月中，苦苦找答案。 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第944期全球榜的最大升幅《火箭歌》。这个刚才我们听到的是15首上榜的歌呢，已经跟大家全部播报完毕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新料的冠军空降的，来自于陈奕迅和 Eason and the Dural Band 一起合作的《可依可在》。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比较残酷的这个下榜歌了。那上周呢，这首歌回榜的时候呢，我就说过，重新上榜虽然是一个可行的机制，但这样的方式可能并不会让歌曲在榜上走得太远，取得更好的成绩。那在本周呢，这首歌就带着满满的情怀和感动的这个感觉呢，然后又再次回到了我们的耳畔。这首歌呢，就是一周之后带着第14名的成绩再度离榜，来自于许巍的《我的爱》。

加油、 yeah! 每次我们手牵手， 每次我们手牵手， Hey girls 陪在你左右，好像是什么病，跳不动不止境 I'll show you something real good 你心中跳不灭的火，我手中停不下的魔，我们在一起 scream it out Oh my god, come on 小菜不是扎满的那种，我躺着发个轻描淡写不是会无聊的那种，我躺着躺着也帅，你不喜欢我的那种。躺着这不只是一种体验，是会吞噬你的邪念，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我就躺着开始，躺着结束，躺着跳舞不分横竖，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慢着都灭了我先许个愿。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躺着陷入沙发的糊涂，躺着放不，躺着不辛苦，躺着接受新的角度。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会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享受新的高度，龟兔赛跑，轻松打破记录，躺着是生命最好的礼物，生命在于静止，躺着阳光斜着晒，躺着心跳必须在，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躺着陷入沙发的糊涂， 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懈怠的感觉啊，来自于赵永新的《躺着》。这首歌之前呢，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夺冠。对，大马的人都喜欢躺着嘛。上周以黑马的姿态呢，首周是这个第八的成绩来到我们的华语榜，但也是在一周之后便离开了榜单。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有着两周榜龄，首周第六，那第二周下滑到第十三，而本周下榜，这是演员跨界到歌手的王凯带来的这首《心上的茧》。 想再张望的脸，我还想解释些什么，你已走远。看美好的积累，一点一点，而幸福要瓦解只不过一瞬间。

颗星星。 这首歌呢也是两度上榜的歌曲，之前呢是阿信自己的演唱版，后来呢是与黄渤的合唱版，又停留两个星期的时间。当哪颗星星一共积累了五周的榜龄，最好的成绩呢是第三，在本周下榜。好，那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球的推荐歌。张杰的星光呢作为上海的金榜歌唯一的留在榜上的独苗，而另外一首无药可救呢是上海方面的推荐。那北京方面的是重新夺冠沙宝亮的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香港方面的推荐歌呢是同时在榜，来自于谭咏麟的天塌下来也能睡。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来自于陈势安的这首坏掉的大人。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呢小航会带给你节奏驾到，小东跟你相约明天上午十点钟再会。 卸下肩膀上沉重的装甲，时间的重量已够让人忙，那位追风勇敢的少年啊，梦想的清单完成了几项，青春终将变成童话，天真快没有了生命迹象，渐渐身边的人不再跟你开玩笑，学着狡猾或善良，前程似锦需要一个周详计划，慢慢坏掉的大人没有悲伤，这一刻热闹狂欢，下一刻谁管你心又掏出了几两，有谁能在乎我，谁在乎我，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谁能谁谁能谁谁谁曾因为白头偕老的对象，原来到最后只是朵桃花，美好生活是穷人对话，你得先有钱才会有希望，青春终将变成童话，天真快没有了生命迹象，渐渐身边的人不再跟你开玩笑，学着狡猾或善良，承认自己需就像计划，慢慢坏掉的大人没有悲伤，这一刻热闹狂欢，下一刻谁管你心又掏出了几两，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能说谁能说谁谁在乎我，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能说谁能说谁说谁在乎我，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